第48集。 听着陆承泽的脚步声在楼道中越来越远，直到消失，屋子里的两个人却都有些无能为力。陆时琛费力地撑起身体坐了起来，但是一起身，大脑中那种鼓槌敲击般的钝痛又加重了，每一根神经似乎都在经历余震，以至于他无法在这种状态之下站起来。 你怎么样？ 孟昭回头看向陆时琛，陆时琛的手指按压着头部，看起来仍旧没有从头疼的折磨之中恢复过来。 这次为什么这么严重？想起来了。 陆时琛的嗓音沉得发哑，夹带着头疼带来的痛苦的痕迹。 10岁以前的记忆，我全部想起来了。 难怪这次头疼得这么严重。 孟昭有些担忧地看着陆时琛。缓了一会儿，陆时琛适应了头部的钝痛，逐渐恢复了行动能力。他强撑着自己的身体站起来，走到孟昭面前，先是看了看孟昭腿部的伤处，然后他把孟昭扶了起来。 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 来不及了，必须得赶紧追陆叔，阻止他下一步行动。 但你的腿没关系吗？ 陆叔已经帮我用止血带做了紧急处理，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大碍。你能猜到你爸去哪儿吗？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 陆时琛低声重复着陆承泽说的最后那句话。 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，难道是 想到什么了？ 陆时琛越是努力地回想，头疼越是厉害。 那里似乎是一条山路，周围都是悬崖。时间有点久，我试着去回忆一下行驶路线。不管怎么样，赌一把吧。 走吧。 孟昭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卧室里的陆时琛的奶奶。 我让盐城警方过来处理现场，把你奶奶接回去照顾。 嗯。 陆时琛小心地扶着孟昭走出了屋子。上了车，陆时琛先是打开了电子地图，尽力地压制住自己的头疼，仔细地寻找着陆承泽可能会去的地点，然后开车上了路。 头疼好点了没？ 好多了，已经没那么疼了。 10岁之前的所有事情全部都想起来了吗？ 郊区的公路宽阔而车辆稀少，陆时琛把车子开得很快。 可能是因为我并非自然性的失忆，以前的事情回忆起来之后反而会记得更加清楚。 你们一家的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许久之后，陆时琛开了口。 我妈也是一名律师，从我记事开始，他和我爸就经常在一起谈论工作，而讨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全国各地的讨薪案。因为总是要去外地打官司，我爸经常不在家，我妈在明潭一边要处理手上的法律事务，一边还要和奶奶一起照顾我。后来我爸接手了盐城的案子，这个案子情况很复杂，持续的时间也非常的久。我爸因为工作太忙，很长时间没有回到明潭。就在官司打赢前的一段时间，我奶奶去盐城给我爸送一些衣物，顺便照顾他几天。但去了之后，就一直没再回来。我问过我妈，奶奶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来？我妈只是说，她要留在盐城照顾我爸。我能感觉到，我妈说这句话的时候心情非常的沉重。他以前是个很爱笑的人，但自从奶奶消失之后，很多时候， 他似乎都是在强颜欢笑。盐城的讨薪案打赢之后，我爸回到明潭，一家三口团聚。明明应该是很开心的日子，但那天开心的人却似乎只有我。 陆时琛说出了脑中的场景，那段被封存的记忆如今涌现出来，却显得无比的清晰。 面对着我，他们竭力表现得开心和轻松，但即便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也能看出来，那不过是伪装出来的状态。那天晚上他们以为我已经睡着了，就来到了我的房间。虽然我没有睁开眼睛，他们也在尽力掩盖住自己的声音，但我知道他们在哭，在轻轻地摸我的头发。第二天他们说要带我去爬山，而在路上就发生了那起车祸。 孟昭看着陆时琛，哪怕他还是面无表情的样子，但是悲伤的情感却抑制不住地散发出来。陆时琛的感情已经伴随着过去的记忆彻底地复苏了，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孟昭却感受不到丝毫开心的情绪。 从陆时琛的描述来看，他们一家的自杀其实是陆承泽与石信早已计划好的事。无法想象为人父母的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望，才会走上这样一条甚至让孩子也一同赴死的道路。 车子疾驰在宽阔的公路上，吹进车窗的风烈烈作响。陆时琛讲述完自己的回忆之后，两个人就长久地沉默下来。过了很久，孟昭才看向陆时琛说， 这几天我在想，我决心帮你复苏情感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？人一旦有了情感，便也同时有了痛苦。对于曾经历过绝望的你来说，没有情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我想这也是你爸没有帮你恢复记忆和情感的原因吧。 陆时琛车速不减，他先是没有说话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 但你带给我的不只是痛苦。从第一次误入疗养院地下室看到我奶奶之后，我就无时无刻不想揭开关于我那段丢失的记忆的秘密。那一幕不停出现在我的梦里，这几年出现的越来越频繁，似乎在逼迫着我将那段记忆找回来，甚至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，以至于半年之前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一切事物，回国寻找那段丢失的记忆。记忆恢复会伴随着情感复苏，如果说这段记忆一定给我带来痛苦，是你的存在中和了我的痛苦。 都会好的，希望是吧。 车开到明潭和盐城的交界地带，眼前的路变得越来越蜿蜒狭窄，道路两侧的崖壁也越来越崎岖陡峭。孟昭意识到这里很可能就是陆承泽的所在之处。 陆承泽真的会带着魏长河来到这里吗？我们还有时间阻止陆承泽的下一步行动吗？ 孟昭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搜寻着陆承泽的身影。车子又开了十几分钟，忽然孟昭看到不远处的山顶附近似乎有人影在晃动。不对，不是一个人影，在那个人的身前似乎还有一个瘫倒的人。孟昭脱口而出， 在那儿。 顺着孟昭指向的方向，陆时琛也看到了那两个人影。他再次重踩油门，沿着蜿蜒的盘山路一路行驶，靠近那两个人影所在的地方。山崖不断地阻隔着视线，那两个 个人影在他们的面前出现，再消失，再出现，再消失，直到陆时琛接近的时候，他们才终于看清了，的确是陆承泽和魏昌和。陆时琛把车子停到附近平坦的地方，然后扶着孟昭下了车。在看清楚眼前的一幕之后，孟昭和陆时琛都是心头一震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已经陷入到昏迷的魏昌和浑身是血，陆承泽的身上和脸上也溅上了斑斑血迹，但是他依然手持短刀，面无表情地刺向了魏昌和，一下两下三下。陆承泽挥舞着手中的刀刃，每一次都高举手中利刃，每一刀都重重地刺进了魏昌和的身体。察觉到有人靠近，陆承泽停下来，在看清楚孟昭和陆时琛之后，他站了起来，有些惊讶地说：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 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孟昭意识到一切都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。他能够感觉到陆时琛紧贴着自己的身体，在无法自抑的微微的颤抖。 当年车祸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吧？我妈是不是就死在了这里？ 陆时琛的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 妈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你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爸， 皮囊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